各位同学，首先是，今天这个地方上了课之后，下礼拜跟下下礼拜，请容许我请假，因为我有家庭旅行，所以就请让我请2个礼拜的假。然后呢，据说今年的什么9月底10月初还有一次 中秋节吗？ 请假，是不是？不是啦，不是我被助教强迫放假吗？ 对。 因为助教要去日本旅游，不带我去啊，所以呢，我就被强迫停课，啊，因为这，哎，不能讲助教坏话，会断线是吧？因为这个班的掌控权是在助教手上啊，这个我只是一个就是马戏团表演用的动物而已啦哈，所以很多事情他们说了算。那说到助教说了算的事情啊，我觉得本来我没有很意识到这件事，可是我最近发现我们家莹莹的口头禅变成一句话，就是莹莹最近常常会忍不住一直念着，说同学是不是太急了呀？意思是说呀，可能是有一些同学在下课的时候啊，会问我问题，可是同学一下子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往往是太高难度的问题，就是至少是要等到大家的医术真的有一个基础了，就《伤寒论》我们教过的方剂，你有在用了，就是比较顺手以后才适合问的问题，那之类的这个话题，就是他觉得其实中医啊，在打基础的部分，我们这个课的头半年甚至8个月啊，其实都在很基础的地方，因为尤其这个班，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就是这个班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好像初学者比较偏多一点，所以更加的，我觉得最前面一段时间是不能急的，因为我觉得，在我来讲哈，就好比说我们上次谈到那个什么出汗，对不对？我说什么有自汗，有盗汗，对不对？有一阵一阵的汗，其实这都已经是很粗略的分法了。那比如说我从前在教偷偷教的时候，光是一个晕眩，我大概就整理出13路的治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同学其实，如果下课随口来问我一个问题的话，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我很可能，或者我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说，哦，什么什么症状就吃温经汤，什么症状就吃吴茱萸汤。可是我现在发现，我这个话讲出去都有不良后果，就是可能有的同学他的体质刚好是他的少阳膜网里面比较有热，所以他嘴唇干，那就不是温经汤，反而是柴胡龙骨牡蛎汤之类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下子好像把一些话讲得太早了，然后同学的这整个盘面没有很稳定以前啊，好像还是容易有吃错药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稍微再更加谨慎一点的处理才行。那么我对于下课啊，有同学来问我的问题呢，我大致是分成3类啊，想要跟同学说一下我对这3类问题的想法。首先就是第一类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同学下课的时候来问我他上课没有听懂的地方，其实这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我多希望你是上课的时候就问，你懂我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课，其实我从前有一点神经质，就是说我们这个课是要录影的，要卖光碟的，所以不希望上课被打扰。可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到后来人家都说，哦，你的课的那个卖点就是有很多人会吐你的槽，就是说助教吐槽越多的时候，你的课就会卖得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彼此之间有互动，好像也不错，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堂课快要下课的时候，或者不要等到下课，你有什么地方听不懂，就大啦啦的就直接问就好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同学下课问我的关于上课的内容的问题呢，其实都是很适合在上课的时候问的，因为有一位同学不懂，很可能代表有很多其他位同学也没有听懂啊，所以这个是请同学尽可能把握机会在上课发问，好不好？那我想我在这里做这个生意，一向是说付钱的是老大，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哦，老师是权威角色哦，不能问他，就是你把我刁难到我答不上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受伤的是我，又不是你哈，所以就上课听不懂的就上课问，好不好？这是第一类。然后呢，第二类呢，就是同学想要学习治什么病， 的内容，就是可能有同学下课的时候会问我一句话，说：“哎呀，三叉神经痛要怎么治？”其实这就属于大灾问了，因为一个三叉神经痛，我可能要分成三四类，这样才会治得比较妥善一点。那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一开始这个课堂就跟同学说，请递单子给助教，对不对？那我们是你写在一张纸片上递给助教，借给丁助教也可以，或者你回家打在 email 里面寄给丁助教也可以，反正助教都会汇整给我。那我接下来编讲义的时候，只要有机会编进去，我就赶快编进去，好不好？所以上课你们要想要点菜的内容，就全部发单给助教啊，就不要在下课的时候再来问我了，因为常常那个问题太大，我不知该如何回答。然后第三个呢，是同学可能偶尔会有一个状况是，下课的时候来问我他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这样的事情呢，我其实是，我不敢说我有疙瘩，但是我必须要说是我最为难的一类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像前一类问题，你要问说我要学制什么用，你说哦没关系，还早，以后我会教，对不对？就可以打哈哈过去了。可是呢，当你来问到我你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基本上在我这边是颇有难度的。像我在班上说，同学如果自己身体状况想要讨论的话，去找樊助教讨论哦。其实我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后来也有一点小后悔，因为我等于是在坑陷樊助教，落入一个我自己不会让自己陷入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要帮一个人看一个病，我通常不会花少于两个小时，因为总有很多事情可以问，对不对？你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一路走来人生坎不坎坷啊之类的，对不对？就你家里面有没有哪个爸爸还妈妈是心理变态，所以你精神压力很大呀，对不对？就要听很多很多事情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会到最后得到结论是，你赶快跟你爸妈绝交，搬出来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吃药了，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是不是？所以我通常跟一个人有问诊的互动的时候，是不会小于两个钟头的。那这样子的话，下课同学来问我，然后在那几分钟以内，我随便丢出一个答案，我觉得通常你会吃亏吃很大，因为那是一个我非常不谨慎的状态下讲出来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把它推给樊助教，也是对樊助教很不起，因为如果樊助教被我这样把同学都推给他，让他养成那种快速看病的习惯的话，其实到最后医术会变得有一点粗糙，就是像那个外面的看诊的医生，好像什么病人来大家都开那几味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已经没有那种比较细致的感觉可言了。而我们自己学中医本来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得到比较体贴的照顾才对啊，对不对？结果到最后搞得大家老师带头来粗糙的话，那得在搞什么东西嘛，对不对？就自己学的意义都没有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要，我觉得我自己要必须要跟同学讲，我必须要做的比较谨慎。而且我昨天啊跟朋友晚上啊忽然被叫出去喝一个咖啡，那一群就有大陆的朋友在那边上班的回来，大家小聚一下，结果在座有一个朋友呢，就是讲到他的一些身体状况，然后呢我就也是我鸡婆，我忍不住就听到他讲了嘛，对不对？就顺便就跟他讲上了。然后我讲了两三句话之后，我忽然就当场，没有人惹我，就当场自己在那边翻脸了。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在有些地方是很小气的，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是在这课堂上教书，各位同学的学费虽然跟一级学会拆账我只拿60%，但是也很不少哦。就是我在这边教一堂课，我可以拿到的钱是，就一个晚上我可以拿到钱是10000以上2万以下左右哦。那请问我帮一个人看病，除非那个人是我很要好很要好的人，不然的话我在身上花2个钟头，谁给我10000以上2万以下，对不对？我啰嗦多了还给我一个白眼呢。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就已经卡住了，我会觉得我这个人适合拿来卖的地方是在课堂上，而不是在那边好像在帮人家这样子照顾身体。尤其是因为我自己心里面已经很不平衡了， 所以如果我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发现对方好像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很在意，我就会觉得你都不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对不对？就会更加的火大。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同学不小心问我你的身体的内容的话，其实很可能我一开始心情就已经烂烂的了，那接下来的话什么都会烂掉，对不对？所以就这一点哦，我就觉得先避一避啊，因为我们这个课到底是希望能够让同学真的学会怎么照顾自己啊，就是因为自己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可以不要依靠别人，对不对？自己可以照顾的好一点。那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那学这个就觉得好像有点花了很多时间哦，可是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可能会有蛮空虚的吧。所以关于问问题的这三类好不好，就请同学有一个理解，课堂的就课堂问，然后想要学治什么病的就递单子给助教，我会整理的仔细一点。那至于问你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等到你学成了之后你自己就会了啊，就不要来问我了，这样子我心里头比较踏实一点。那再来呢，又是有一件我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我上礼拜又写错字了，就抄黑板我又抄错字了，就是葛根，我说结为枝啊，那个结应该是这个结才对了，就是浩劫的劫。那我上个礼拜我写错写成这个结啊，那这个结是柴胡结干阴，是抢劫的劫，这个是柴胡的事，这是葛根的事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两个字，我上礼拜错字。然后接下来啊，还有一个点也是我上个礼拜回去以后觉得哎呦，我在课堂上岔题岔到我自己哦散神了，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同学起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是起一个话题，扯到说什么哦，我们要预防什么恶性流感要如何防疫之类的话题，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大家用什么黄芪、枸杞子、红枣可能不是很适合，但我觉得我们中医历代来讲千锤百炼之下是用贯众之类的这样的话题，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我只讲到这个层面啊是有一点不足的。怎么讲呢？其实这个东西背后有一个理论上的基盘是我们学伤寒论的人必须要认得的，就是啊我们现在这一本这个桂林古本，因为是伤寒杂病不分家的一本书，所以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在分家的那个《伤寒论》跟《金匮要略》这两本书里面，这样子，就是因为《伤寒论》的存在是《伤寒杂病论》里面，我们先把竹简里面治感冒都先挑起来，对不对？然后剩下那些渣渣再拼一本《金匮要略》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上是说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拆条文的过程里面。我们后代的人发现一个蛮惊人的事情，就是《伤寒论》这一本书里面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一次黄芪，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什么事情哦，要很在意的一点是为什么它不在那里，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都会说哎呀流感来了要增强免疫力，对不对？那增强免疫力你一定会想到不是灵芝就黄芪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增强免疫力这件事情真的对感冒是有意义的，那张仲景怎么可能全就是治疗感冒的所有条文里面绝不用一味黄芪？张仲景用黄芪是在杂病里面才用的，就是治疗黄汗的时候会用啦，治疗这个虚劳的时候会用啦，治疗血崩的时候会用啦，就在其他的地方会用到黄芪。那当然我们这个不分家的这个伤寒杂病论里面阳明或者是太阴篇里面有一些肠胃消化力不好的状况也会用到黄芪，但是那已经是杂病的内容了，不属于感冒了，那是阳明杂病跟太阴杂病。那所以张仲景的书里面在伤寒的部分绝不用黄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哦不在那里，是不是是不是现在有些人，因为我不太看这类的剧哦，是不是那种什么侦探剧，对不对？就杀人凶手常常都是一开始让你觉得最没有嫌疑的那一个，是不是？就是没有嫌疑的那个反而是最可怕的那一个，是不是？那 所以这个黄芪不用于伤寒这件事情呢，我个人的揣测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伤寒这个病啊，它是一个病毒性感染的疾病，那你实在是不能够搞清楚这个病毒会攻击你的什么东西。那如果那个病毒刚好是会攻击你的白血球淋巴球的话，你用黄芪刚好把它养得更多，对不对？就是因为的确是有病毒是会攻击人的这个免疫细胞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比如说 SARS 期间又有一个传闻，对不对？说抵抗力越好的人死得越快，是不是？那就代表病毒的的确确在恶性流感的状况下有可能利用你的抵抗力来搞死你，对不对？所以抗病毒这个事件跟增强免疫力这个事件是不同的向度的事情。就像我们说要增强免疫力啊，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地方是，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一个身体里面有癌细胞的人，那可能你免疫力提高之后，你的白血球会比较活泼的去吞噬癌细胞，让那个癌不要扩大，这样的情况可能用到黄芪之类的药物是有意义的。但是治疗病毒性感染的时候用这种提升免疫力的药，其实一开始的思维啊，就可以说是跟张仲景背道而驰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逻辑我们要清楚，因为我们后代的人都会觉得说黄芪就是补气药之长，对不对？补气药最强的就是黄芪。可是在张仲景里面，有张仲景的书，尤其是伤寒论里头，他看到一个人气虚的话，一定不是用黄芪，也不是用人参，他是用什么？用炙甘草，对不对？后代的人就会觉得，哎，炙甘草补气的效果不强啊。但是因为炙甘草它是所谓类固醇系统的补药，所以它至少在对于病毒的感染这件事情上来讲，它完全不会有助长病毒的问题。可是黄芪会有，所以像这一类的某某人不在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以后我们要学伤寒论的时候要渐渐去体会这样的一种逻辑。像甚至是伤寒跟杂病拆成两本书以后，也有人说，哎呦，怎么会杂病论里面的甘草几乎都是用生甘草，而伤寒论里面的甘草几乎都是用炙甘草，那一定是抄杂病论的那个人少抄了一个炙这个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用在杂病的时候常常是要用到它的那个消炎的效果，所以它用炙的情况是非常少的。但是用在伤寒的时候常常是用它的补气的效果，所以用炙甘草是常态。那伤寒整本伤寒论唯一没有用炙甘草的一个方呢，是扁桃腺发炎的甘草桔梗汤，那个是要消炎的，不是要补气的，所以那个方子没有用炙甘草，那其他都是用炙甘草。所以这是一个张仲景的逻辑。当然这个张仲景的逻辑到后世啊，到后世方派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慢慢被置换掉了。就比如说像是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也可以治虚很气虚的人的感冒，那它是柴胡生麻跟黄芪同用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虚得不得了的人的感冒呢，在补中益气汤开始呢，就开始自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反正你虚嘛，那加一点黄芪这种补气药也是可以的。就这个禁忌是一直到李东垣那个时代才开始解禁的，但是张仲景时代是没有的。那我们以后如果要研读这个经方的时候啊，还是要去探讨那个太古时代的那个开药的逻辑到底在哪里。就比如说有些方剂明明说是这个人是一个中焦很虚的人啊，比如说建中汤也是中焦虚，对不对？甚至泻心汤也是这个人这个中焦太虚，所以不能斡旋阴阳之气的升降。可是为什么建中汤跟泻心汤里面没有一味我们后代用来补脾胃非常常用的药，为什么没有白术呢？那白术为什么不用，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古方派的一个相当大的谜题。因为我们如果要用平行资料来看待的话，像这个敦煌出土的抚琴诀就会让你看到说，原来那个古时候的那些重要的古方，它那个药物的排列组合是一个像转转盘的东西，就是你这样转一下，就这个脏就会对这一组药，那个脏就对那组药，然后再转一下怎么样，然后那个转转盘刚好白术就转不到， 所以就变成后代的这个金方都那几路药都没有白煮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太古时代的用药的那个程式要设计出那样一个很奇怪的转转盘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慢慢慢慢的去追究它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日后在谈到本草学的时候，我觉得要渐渐去逼近的事情。那因为不得不说，就是金方的本草的排列组合有这个太古时代他自己的一个逻辑，那跟我们后代方的逻辑是不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要知道一下。所以哪些药它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件事情还是很要紧的啊。就像有一个外国的喜剧片哦，有一个儿子跟他爸爸抱怨说：“爸爸，我恨你，你毁了我的童年。”爸爸说：“我怎么可能毁掉？我又不在家。”对，就是这样的问题啊。在金方里面，我觉得还是要蛮正面去注意它的。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啊，讲到说这个后脑勺僵硬，我们的确学金方的人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应该用葛根系的药来让后脑勺比较舒服一点，这是学金方的初学者会有的想法。可是我之后呢，就补充说，一定要学会怎么样跟附子剂对刊。而我这一页讲义的下面就有附一个方子，叫做交附散，同学有没有看到？那是宋朝许叔维的方子。那我这边呢，引用古书的时候，我都有标明朝代的意思，同学能够明白吗？因为从汉朝到唐朝的剂量，那个两哈是那个我们用一两是当今的四钱左右那个比例在算的，三钱四钱这样算的。但是宋朝以降的方书，它的那个两那个钱那个分，就是我们今天在药局用的那个单位了，这样明白吗？所以我引用古书的时候放朝代，你就要知道宋朝以下的就都是用那个剂量，都是直接抄就可以拿到药局去的，这样知不知道啊？可以。那但是唐朝比如说孙思邈的方，那就还是跟张仲景一样要折算，要折算那个比例啊、哦。其实这种度量衡结构其实也还蛮多陷阱题的。就像我有一次不小心经过啊助教的那什么阿咪网，结果看到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助教居然回了我，吓到了。就是那人问的是什么问题？说汉朝的一钱是一两是什么样？然后说什么汉朝的一钱是什么？是不是？他说汉朝的一两是不是十钱之类的问题？是不是？ 不是，是汉朝的一钱是不是？ 对对对对，那个人问，因为汉朝的一两不是差不多十五公克左右吗？然后那个人就问了一个很精确的数字，他问助教说，那汉朝的一钱是不是1.5公克左右，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助教居然就答了，我就觉得说天哪，当助教在这种情况下就栽掉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超级陷阱题，因为汉代根本没有钱这个单位。你问汉代的一钱是不是十分之一两，这整个问题就是有错的。因为汉代一两之下是一两为24铢，然后到了晋朝，两跟铢之间又分出来有一个分这个单位，就是6铢为一分，4分为一两。那至于钱这个单位是更后来才有的，所以那个陷阱题助教居然答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不行不行。哦，不然的话我很少去管助教在网络上面怎么跟人家讲话的。那这个啊，那我这边就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这个交附散呢？就是我像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人体模型图，对不对？这个背后的这条水气的运行是不是，那如果它这个水气运行到这个后脑勺这边被风邪打断，什么风池穴、风府穴、玉枕穴这些地方打断了，那它会呈现的是所谓的葛根症，那这个人也会主观的感觉到后脑勺十分之僵硬。可是呢，同样是后脑勺僵硬，有的人他是命门这个地方煮水的那个锅炉啊，瓦斯熄掉了，所以他那个水气呢就没有办法运转上来了，所以他也是后脑勺十分的僵硬。但是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命门之火熄灭，而不是这个葛根管的事情。那么 我觉得命门之火熄灭这件事情啊，在今天来讲的话，是蛮容易发生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人他是后脑勺僵啊，来看诊的话，那你就要问他说，如果你想要往那个葛根症的方向去猜的话，哈，你就要问他说，你平常啊在办公室做什么姿势啊？让我看一下。哦，他就做这样子。那你就觉得哦，可能是葛根症啊，这样。然后呢，或者人家说你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冷气机在哪里？他说，冷气机在这里。哦，对，很可能是葛根症，对不对？就是要从这个方向去问，我是不是葛根症？那如果呢，这个人呢，他根本在电脑前面也是正襟危坐的，然后冷气机也没有对着后脑勺吹的，那他的后脑勺僵就有可能是。不是葛根症的嫌疑了，对不对？那这种不是葛根症的后脑勺僵啊，像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最容易惊艳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我过去几年的人生体验是这样子：我凡是我自己误会别人或者冤枉别人的时候，我后脑勺立刻会僵掉。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人的命门的能量是不是真的跟潜在意识那个大宇宙的那个讯息网络有连接？就你有一件事情不承认事实，它就切掉了，就是一下子命门之火就熄掉了。那当然，重大的惊吓、恐惧、紧张、压力也会造成命门之火熄掉，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人生所走的方向不是你内心灵魂的呼唤，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一次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不得了，我最近后脑勺僵得好难过，简直没办法过日子了，我要吃什么药？"我说："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后脑勺僵掉？"他说："因为我最近工作好像觉得薪水不够哦，所以我就想要赚点外快，所以刚好有一些那种研究生啊，要写论文啊，找人代笔，我就帮他们代笔写论文。"然后写着写着，后脑勺就僵掉了。我觉得你不要做这个事啊，对不对？说不定你是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这大宇宙切你电线呢、啊，是不是？就是，所以这种后脑勺僵，我觉得都有前因后果，要稍微问一下，对不对？那但是就是这一类的事情还是蛮多。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我会后脑勺僵掉，就是啊、哦，因为我不是什么通灵人哈、哦，可是有的时候啊、哦。有病人来找我看诊的时候，但我现在已经几乎都没有再接这种课了。但是从前的时候，有病人来找我，比如说曾经有过一个女孩子，一些朋友的朋友的什么人介绍来的，她是在疯人院上班。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她在疯人院当护士，然后她进来我家之后，她就说："哦，她只要天气一冷哦，整个下半身像是没有掉一样的冰冷，就她整个人好像。"就是下半截的身体是泡在什么冰块里面一样的，然后我就说这怎么回事？然后在跟他聊着聊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就是后脑勺开始硬掉了。然后那时候我看诊还很大牌哦，陈助教陪在旁边。然后后来我跟陈助教说："你的后脑勺怎么样？"他说："我的后脑勺也硬掉了。"就是那个人呢，他可能是泡在一群那个不对劲的什么，就是看得见的人可能会说是地狱灵还是冤亲债主里面啊、哦。然后他来看。我的时候，对不对？他身上那些东西就会觉得我很讨厌，对不对？就会想要来搞我。那人要被听说了啊，听说人要被邪灵攻击的时候，后脑勺那几个地方是最门户最松懈的，所以他要把不好的能量打进来的时候啊，都是从那边来的。就是听说，就是说，这有一个南投的那个皮沙士老师讲过的一个，好像是《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故事，说什么有一个人啊，他有一天忽然看得到鬼了，然后那鬼就说："我是你的某某冤亲债主，今天终于可以当面向你讨债。"他说："你是我冤亲债主，前世到今世那么多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那鬼就说："你之前命门之火还够，所以呢，我的邪气不能干扰你，你看不到我。但是今天你命门之火已经老了、衰弱了，所以我可以让你看到我了。"哦，就好像鬼要能够进来，需要人的这个。后脑勺的那个能量啊，已经不足了，然后才能够干扰到人，就是这样一个画面。所以命门真火在那个中医的，比如说像是《难经》里面就叫什么守邪之神，就帮你防守各种邪恶的东西的神啊，这样的一个精灵。所以就是这几路的后脑勺僵，就要往命门之火的方向去处理，而不是 往葛根的方向。而今天我们台湾的临床所见呢，就是后脑勺僵是葛根的人已经渐渐的不足半数了，那命门之火不够的人比较多了啊。那但是呢，像如果你的这个命门之火不够，真的不是什么重大的业障或者我执造成的啊，可能只是你最近工作忙比较有压力这样子的程度的话，其实就蛮容易做到调理的。就比如说我一个好朋友，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离婚啊，要养两个小孩，就真的是很累，然后他就说他怎么背啊后脑勺都僵僵的。那我就说，那你不如就直接点一个艾草条啊，这在关元穴上面稍微揪一揪，暖一暖。那因为关元如果揪得好的话，那个能量会直接透到命门去。那他揪了一个晚上，就看电视的时候他揪半个钟头，他第二天就说，哎，后脑勺整个都好了。所以这是一个还可以用的方式。那在这里是不是我要岔题跟大家讲怎么买灸条啦？啊，就是又是什么家庭主妇的购物时间？但这个购物时间，我真的讲了之后，你会觉得很空虚，因为，我们台湾生产的艾灸条，我目前为止，不管买到再贵的，我都觉得不行。那全部都要到大陆去买。那请问，我就一直在问同学，你们有没有人是什么认识什么人是在大陆上班，所以就可以帮你带点东西回来，或者寄点东西回来？因为大陆的淘宝网买艾草条哦，它不能直接寄台湾，他们那什么顺丰快递根本就不收件，说这是违禁品。那但是呢，如果你有朋友从大陆回来的话，放在行李箱就可以带进来。所以，我既然姑且跟各位同学说一说啊，这个艾草条的情况，要先介绍艾草条的品质，还是先教怎么灸关元啊？好了，应该先教灸关元是不是？那我用艾草条，我喜欢用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有那种比较大间的那个杂货店哈，就是那种什么叫什么圣什么号什么那种杂货店，你有没有听过？五金行那种大的五金百货行，那它通常都有一个小架子，上面有放各种各样的烟灰缸。那有一种烟灰缸呢，它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吸烟用的瓮。那这个呢，艾草条没有烧完，这样插下去它就没有氧气，然后就吸掉了，非常好用。哦，就是为了它能够吸掉它的功能。然后有灰的话呢，就这样子，掸一掸，对不对？就我觉得很方便啊。然后那而且最近因为大家都不抽香烟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好像都卖不出去，都滞销，越来越便宜。就从前我还特地到英哥去批来给班上同学，然后一个还100多块，现在在那五金行一个才几十块而已啊，就一年降价这样子。那这个官员呢是这样，我随便画个这个当人的肚子啊，那这个是肚脐哈，那你在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放松躺着摸，你会摸得到你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根骨头，就是所谓的耻骨。可不可以这样子有一个骨头？那从耻骨的上面跟肚脐之间算起这个距离哈，分成五份。那差不多关元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分成五等份之后呢，它离肚脐是三，离耻骨上缘是二的那个地带，这样好不好？五等份就是离耻骨的上缘比较近，离肚脐比较远。好，那当然我们中医是有一个说法，是说并不喜欢女人多灸关元。就中医会觉得说，女人如果要灸的话，不如灸到三阴交去算了，因为关元在女人来讲的话，好像会让女人比较不容易受孕，就是下针的话是容易造成不孕，但是光是灸的话，好像也会让女生，其实不是关元的问题，是关元上面有一个穴道叫石门，那石门里面这个刺激太多的时候，女人会往不怀孕的方向发展，这样子。那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女生好像也没有那么爱怀孕嘛，对不对？是不是？而且我觉得上天要送孩子来，你挡也挡不了的，所以不要在意。因为我看过那种身体很差，怎么样都不可能生出小孩的女人，还是生了好几个孩子，对不对？我觉得说，这小孩就是该有的时候就会有了嘛，对不对？不差这一点活力了。那 那关元穴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穴啊、哦，就是首先是如果你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做灸的人啊、哦，你灸关元很可能会惊艳到一个运动伤害啊，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灸，然后呢哇觉得有点舒服就啊就很困，然后就睡着，然后就烫下去。有烫伤过自己肚子的人举个手，我看啊，你看还有吗？就是人呢，只要一补就会想睡觉，就是因为人在睡眠之中呢，可以就是说内分泌重开机之类的，自律神经重开机，那是很重要的补的过程。所以呢，一定要挑一个你无论如何不会闭眼的电视节目来保护你哦，啊，就是那种很无聊的电视节目，千万不能来陪伴你灸关元哦。所以你现在觉得哪一个电视节目最可以吊住你的兴趣？我昨天半夜发现我妈没睡觉、欸、因为她 iPad 点到《甄嬛传》。 那很难睡。 就是这种等级的，就《甄嬛传》或者《冬季恋歌》等级的，就说不定还可以吊住，是不是？ 都是老痰切不断哎、 欸。老痰切不断的、啊。 看着。 所以就是你要找一个一定能够吊住你不睡着的连续剧类的东西，这样你才能够安心的揪官员。不然的话非常容易揪到一半就把自己烧到啊。那你就这样舒服的躺着，而且我从前跟学生在聊到关元穴的时候，都大家都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哦，就是都说穴道在身体的皮下，因为人的任脉照理说应该是运行在皮下，任督脉都是比较深的穴，深的脉，奇经八脉的位置都会比正经十二脉要稍微深一点，可是呢就是这个关元穴很奇怪，灸过的人常常会有给我一个回馈哦，就说关元穴好像是一个悬浮在肉体之外的穴道，就是你那个艾草条哦，靠得很近的，你只就觉得皮肤烫烫的，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你好像慢慢把它这样的挪远一点，就是你想象那个能量球啊是悬浮在你肉体外面这样远的地方，大概你到 挪有一点 高度，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你会忽然觉得后腰肚脐几乎是正后方的那个后腰，就是命门的地方，忽然会觉得暖起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哎，靠得很近反而不暖，离开有一点远哎，反而命门有 暖的感觉了。所以这样一个很奇妙的这个悬浮在体外的穴道，但你说它真的悬浮吗？我想如果你在肚皮上面啊贴很厚很厚的布，然后再悬浮灸，但也是灸不进去了，所以还是不知道是到底是悬浮还是不悬浮。但是人的穴道是这样子啊，有几个很重要的保养穴都是艾草条要很挑才进得去的。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现在那种中医器材行可以买到的艾草条，我几乎全部都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艾草太新了，艾草条要用五年陈艾才会比较那个火力才会够温吞，可是我跟你讲台湾的五年陈艾又不行。为什么？因为台湾的陈艾陈到第五年就湿掉了，湿掉了那个火力又闷住了，所以艾草条买回来之后自己要想办法用什么乐扣盒加干燥剂这样封住，然后每年的农历六月六号晒棉被的日子放到屋顶去晒一晒，然后再回来换干燥剂再把它密封，就是要抽的干干的那个火力才不会封住。而艾草条真的是就你买得到你就先买个几百条在家里面养着，因为越老越好嘛。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大陆那边在卖艾草条的时候还有讲究所谓的35:1艾草条40:1艾草条，就是说它是35斤的艾草里面搓出1斤的艾绒，那种当然是比较高档的，像我这支就是35:1的。可是我个人并没有很执着于要用这么高档的，因为如果你买的是够老的艾草条，就是你在家里面已经这样子养了它8年了，那就算是比较粗的艾草条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所以老比较重要，这样子什么35:1、40:1这样搓出来反而没有那么的要紧，而且干燥比较重要。那我们台湾这种很新的艾草条的讨厌哦，就是那种新艾草做的艾草条，你点上火对不对，你靠近穴道之后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个温温的暖流，只是烫，然后你的穴道，我觉得人的穴道都是有一点聪明的，他一感觉到痛就关起来， 就是反而烫进不去，就是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嘛，听得懂吧？就是要很温柔的爱火，他才会进得去。那其实官员已经是不很挑嘴的穴道了。像我灸过的穴道里面，我觉得全身上下最不挑嘴的穴道是膏肓，就是肩胛骨后面这个膏肓。膏肓是超级大黑洞，就是你不管多烂的艾草条都灸得进去。那可是呢，官员就比膏肓要挑嘴了。你艾草条如果买那种台湾货，他就觉得一烫就关起来就进不去了。那全身上下最挑嘴的穴道，目前为止我们试的是哪一个呢？足三里。所以现在很多人哈，又喜欢什么下针在足三里，又喜欢用艾草灸来灸去，就这样提升免疫力。像我们真的玩到有一点精致化的人，就会知道你们都只在瞎搞而已。因为足三里没有那么好搞，她是那种你非常难以强奸的女人，就是就是真的是那种很挑很挑的一个穴道。所以今天要，所以我就觉得官员先能够攻克了，我们才能够谈如何攻克足三里。因为足三里是一个，哎，实在是难搞的要命的一个穴。那其实我要灸足三里这件事情，我本来是要在下面一页的讲义讲到那个玉屏风散的时候要讲的，可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最好一起讲比较简单，对不对？那首先呢，我要说的是，目前为止啊，我们在大陆淘宝网，因为我之前去年我有个朋友啊，很好玩，他是那种非常有家庭主妇性格的一位先生啊，就我的朋友老李。那我跟他说哦，你可以灸一灸，对不对？然后灸一灸膏肓什么，其实我也是随口讲。结果呢，他就叫他在大陆上班的那个妹夫啊，把那个淘宝网上面他可以挑到的艾草条每一种都进一包回来，然后一包一包试，然后告诉我说这根比较好。你知道，就是就有人是这样吃饱了撑着在买东西的，就比我还要夸张。所以老李的使用经验是如此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淘宝网的卖家啊，老李心目中的第二名呢，是一个叫做霹雳无敌小白的卖家。还是叫无敌霹雳小白，反正我们简称小白牌艾草条。哦，就是这个小白牌的好呢，是它的 CP 值非常的高，就是同样是35:1的艾草条，小白牌的在同等级同效果里面的是最便宜的，这样听得懂吧？所以我这根就是小白牌的。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有朋友从大陆往返，对不对？你就在淘宝网上面找找看这个小白牌的艾草条，它的35:1的就很好。当然买回来，如果你让它回潮了，它会坏掉，所以你还是要回来要用干燥剂养着，好不好？但是每年晒一次太阳啊、哦。那这个小白牌艾草条，我觉得很好。那目前的消费者使用的第一名是什么呢？是淘宝网有一个卖家，他的厂商名叫做知和，然后他的卖家名叫做君凯。所以你在淘宝网搜寻那个厂商，你要搜君凯，那点进去他会跟你讲我们是知和公司。那知和牌的那个40:1的那种顶级艾草条，是目前为止我们试用的结果是只有知和牌的40:1那么高档的艾草条才能够毫无阻碍的进入足三里，其他的牌子都还进不去。所以足三里是这么难伺候的一个穴道啊， high maintenance， 很难保养的一个穴道。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搞足三里，是不是？我会觉得说你真的伺候得了它吗？其实是可以，足三里有一个伺候法，我等一下教你们啊、哦。但是教了之后，你大概也不会想伺候了，会觉得难搞。那这个，如果同学真的想要，灸足三里提升免疫力的话，因为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啊、哦，我这个跟后面玉屏风散要讲的道理，我今天一起讲掉，就是，下课时间快到了吗？剩一分钟，好，我把这件事讲完。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小孩子的免疫细胞是胸腺为主在产生的， 可是大人的免疫细胞的制造厂就是人的肠道，就是所谓的那个肠道里面的跟淋巴有接到的地方，就是你知道那个猪肉摊有那种猪网油，对不对？那个肠子之间那个油网，就是那个我们人的网油那个地方在制造的。那要补强这个网油，以药物来讲是黄芪，那以穴道来讲是足三里。所以这个穴道进去以后补强的是肠道旁边的网油这个地方，那这样子当然是很增强免疫力啦。那可是我们刚刚讲到灸关元，对不对？灸关元是暖到后腰的命门，那后腰的命门调节的是人的肾上腺的种种激素，以及肾的泌尿的功能，以及背后的这一条沿着太阳经跟督脉上来的水气的运行。所以同样是保养穴，其实它这两个穴道的那个调性是相当的不一样的。那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足三里的麻烦是这样子啊，这个是那个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我有时候会说一个东西叫做 O-ring， 听过没？大村圈，就是 O-ring 的这个发明人大村惠昭博士，他前些年提出了一个翻案论。那他的翻案论其实对中医来讲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提出来说，我们目前为止中医认为的足三里都是取错了。他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论点是对的，就是他说，因为现代的中医在取穴道的时候是拿电阻测量器去测那个地方，那个哪一个地方的那个电阻比较小，你就知道有电在流动，对不对？就知道那是一条经络，然后穴道就在那个上面，对不对？他说，可是电阻测量器本身的磁场会把那条经络拉歪掉，所以你用电阻测量器测出来的磁场是歪掉的，那条经络是偏到旁边去的。所以呢，他说我们从前的那个足三里的取法哈，就是过去的中医，对不对？就会说足三里的取法是你沿着这个骨头，沿着这个小腿的胫骨摸上来，对不对？摸到好像有一点卡卡了，就那骨头开始变粗的，已经有点变粗的地方，再外开一个手指头是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对不对？过去中医的教法就是这样子。但是大村惠昭博士讲的是，你完全不要外开，紧贴着这条胫骨下针或者是用灸，那个才是真的足三里。那我们听到他的这个论文以后，开始试验，发现真的足三里是在紧贴的胫骨这里的，就是那个缝，那个肌肉跟胫骨之间的那个缝，才是真正的足阳明胃经经过的地方。因为经络一定是经过骨头缝、肉缝，你知道，一条肌肉正中间有一个经络，听起来都很奇怪的，所以要紧贴的胫骨这里才是足三里。那当然大村惠昭在纽约啊，我想美国人也不会在那边烧艾草吧，因为闻起来像大麻味哈。那但是他就提到说，如果你要补强足三里，让你的免疫性能提升的话，光是用按摩的是不是有方法呢？他说可以，两边一起做啊，然后呢就紧贴着这个胫骨，对不对？这样搓搓搓搓搓搓200下，然后记得每6个小时要搓一次。是不是大家都很想骂脏话？我也想。而我中间还要睡觉了，我要出去玩了，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真的很认真的搓200下会起水泡的，对不对？很痛哎。所以他这样子提升免疫力，我那拜托免疫力不要了。对，可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有艾草条帮忙，如果我们真的买到那个知和牌的那种最高档的，你就靠在这个紧贴的胫骨的这个地方。然后离远一点，就因为足三里太挑食，你不够温柔，他绝不让你进去。讲的话好像黄黄的哦，对不起，就是。那然后他真的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哈、哦，从这里这样沿着这个胫骨这样子一直下，就是足阳明胃经那一条都会暖起来，就那一条这样暖起来才代表你灸对。那不然的话，你那个像足三里是很有名的下火穴，有没有听过？就人上火的时候灸足三里可以把气引导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下火这件事情、哦、说不定也是把身体的能量把它转化去做更应该做的事，对不对？就你既然那么多能量用不完，那我们来提高免疫力嘛，不要用在不该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让整个人的气平息。但以中医的理论讲的话，是因为人的这个气从这个肝胆之气从身体侧面上来，然后肺这个心肝脾肺肾的肺气是往下降的， 然后在中间会形成一个气这样降下去的流动，叫做气街，逛街买东西的街，就气的街道。那足三里是一个让气街流畅的穴道，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穴道，所以我就觉得官员也要学会，那足三里也要学会。可是足三里就是你第一个取穴，已经是大部分人都是取错的了。然后第二个是艾草条，挑之又挑，啊，所以这两个点如果能够克服的话，我认为同学是可以揪足三里揪的蛮开心的。那这两个穴道的灸的时间呢，像官员我们中国人说夏秋之交灸官员，对不对？所以呢你官员适合灸，因为我的话就很简单，因为我夏至之后就是中国人说的三伏天嘛，三伏天就是灸膏肓的时候嘛，所以如果我要做艾草条，做艾草灸的话，我这个夏至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就连续35天我都是在灸膏肓。然后呢，膏肓灸完了，过了父亲节了，你就要想到说父亲节灸官员，你就这样想就好了嘛。就是因为差不多父亲节的那个时候也到了夏秋之交了，所以就可以膏肓灸足35天了，好，可以用官员了。然后官员就可以一直灸到天气再冷一点。那天气真的冷到你不想把肚子撩起来了，那你就撩裤管嘛，就灸足三里，一直灸到明年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一路保养就很轻松。那但是剩下来就是说你官员能不能调到一个对的位置，刚好让后腰能够暖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三里是不是能够买到那么好的艾草条顺利的揪进去。如果你能够顺利的揪进去，效果都会非常的好。好，那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那么顺利了，啊，所以大家当精明的家庭主妇好好去采购啊。那好，可以吗？啊，我先下课一下。